啊，系咯，又有 醒。 诶、欸，喂，吓，唔系啊， 仲挂住旅行翻嚟咯？ 唔系啊，我喺度，我喺度谂紧，头先喺度讲啲红灯区啊，咁我谂住去下，咁啊 plan 紧。其实我而家用个电话揿紧嗰啲资料，死啦，俾人发现咗，点算？ 去旅行好快啲噶， 系啊，系啊，俾人发现咗，好啦，系啦，咁啊，系咯，讲翻去日本先啦，我哋系啦，咁啊。系啊，继续啦，继续除咗啲咩桑拿啊， 其实同埋日本佢哋会有啲咧，就成挂住彩虹旗嘅地方。 彩虹旗 系 咩？ 因为七色彩虹系代表一个同志嘅一个 logo。 之前冇睇佢哋游行咩？佢哋都拉住啲彩虹旗去。 哦， 系一个 logo 嚟嘅，即系有个跳水王子系咯，即系有个跳水王子咪就咁举住咗个彩色旗，就话咗佢系同性恋者，话俾大家知咁样咯。咁日本有呢啲地方啦，即系有啲铺头系可能卖一啲。可能一啲甚至一啲润滑剂啊，或者啲用具啊，佢、都会插住个彩虹旗啊，同埋即系台湾就更加出名啦，即系有个地方成间铺头或者所有衫裤鞋袜都系放 man 把嘅， 即系一间铺头，但系唔系一条街嗰啲咁嘅嘢 咯。佢零碎几间铺头咯，但系都零，其实佢哋好，佢哋唔会做得话真系好张扬。其实如果插得其实都算张扬噶啦，有啲嘢就净系你。你行入去先知啊，好似买嗰啲色情光碟铺咁样遮住晒， 即系识得个细仔，识得个细仔， 系啊， 有冇去过咧？有冇去 A V 嗰啲卖碟嗰啲铺 ？A V 嗰度我去，我试过一次喺日本，我咧东大阪。大阪嗰次啲朋友瞓曬覺，咁我就出去遊下，跟住就佢哋開24嘅，有啲碟 app 鋪， 咁開心嘅咩？ 跟住佢零零四四有一欄係落一塊簾，跟住再捐入去咧，就冚爛都係赤裸裸嗰啲唔同類型嘅片。咁正常嘅有嘅，唔正常嘅，甚至乎即係當然同性戀嘅都會有。但係最激嘅我見過就唔係同性戀嗰套，我最見過就係佢其中一個叫糞吻，糞係屎啦。即系个口系含住男屎，同第二个女仔同女仔有见过，男仔同女仔有见过。 哇！ 即系，但系我唔知嗰个批嗰批系真系朱古力味嘅屎定系屎味嘅朱古力，我唔知。咁但系个画面就系 差唔多， 系啦，就成面都系朱古力色嘅嘢，咁就 即系 full mask 咁。 我睇下点啫，我冇买佢翻嚟睇，因为唔系我杯茶。咁但系就我睇下点都已经好震撼。 喂，唔系，其实可能有营养。你有冇听嗰啲日本嗰啲系食嗰啲？ 哦，金粒面，金粒面 咁样。系咯，所以其实你哋可以考虑下敷下 mask 啊。 但系我哋而家睇嘅系大笨象嗰啲整，大笨象屎整纸嘅喎。咁嗰啲 唔系紧要，即系下次如果去旅行，我见到我会买呢手信俾你。 你介意买俾我，然之后我整翻俾你哋，咁样 OK 嘅。 另外嗰啲有张凳咧，坐喺下边，伸住啤落嚟咁样嗰啲又。 佢有嘅，即系日本系好多，同埋台湾咧，即系我最近去台北咧，就有个叫红楼定唔知叫红墙啊， 红楼冇， 红楼喺西门町嗰度嘅红楼，就喺一座红色建筑物嘅后面，就有一个狮字位，入边全部都系，入边咧 系继续啦， 你翻罐嘢， 睇下对比 先，因为我太过瘦啦，所以我要 即系会咧，个有个狮字咁，全部都系同志，我试过系第一次入到去咯。我 feel 到自己系好似入咗去一个大家好似眼神咧，好似好多人都瞄住你咁样，就会由头缩到脚，头缩到脚。咁我有个女仔 friend 同我一齐，哇咯，做咩成日啲人你？我即系我系以为我有污糟，但系我后屘上网 search 完就嗰阵系有放一个同志一个 area 嚟嘅，即系佢一开头已经好大个门口塞住同志商品， 但你睇唔到嘅。扮睇唔到， 我扮睇唔到。咁但系，當然我心，如果我女仔 friend 如果唔喺度，我應該自己入咗去飲嘢。同你行開啊！ 你係咁嘅， 因為見到其實真係幾精彩嘅，即係見到佢哋哇，個到個背心，因為佢哋之前好中意粗肌肉啊，令到外在做得好靚嘅，係幾吸引嘅，即係幾係。 我見到你同人影相咯，唔預我咯。 啊！那個真係太噴血了， 太過分了你成件事，真係太過分了，我要揾翻出嚟。係啊， 我即刻就 send 咗俾佢。 完全喂錯曬個成件事，點解有呢啲嘢唔預我唔叫我去呢？即係 我見到係佢哋會個好着重個外表個身形嗰樣嘢。哇！千萬 公諸於世啦嘛。 係啊， 睇 埋 哇 哇 哇！ 真係 哇！咁樣喎， 啊呢、這個， 真係幾想打爆佢。 係即係因為 佢個上圍大過你個上圍喎，應該 會唔會係咁？ 佢哋係會，佢哋 絕對係，都四十幾寸，我睇下嗰啲嘢。 佢哋真係會 六十幾寸添啊！ 哇，咁應該係牛。 加直播 會啊，即係佢哋會咧誒，喺外國嗰方面，即係越嚟越，尤其台灣咧，即係越嚟越同埋日本咧，即係越嚟越多呢樣嘢越著跡，即係越浮得上面多咗嘅、嗯。即係其實香港你自從即係真心講你識咗我之後咧、嗯，你都見得多咗噶。即係你 其實我會即係 scan 到，誒、欸、原來依啲即係男同男係嘅喎，即係有啲手眼， 不嬲都存在嘅呢啲嘢，不過就可能 以前就冇咁留意， 冇咁感染咯，係咯。 同埋我都誒、有陣時都撞過一啲係國內落嚟嘅同性戀者，男女都有撞過，認識都認識過。佢哋誒係特登落嚟係類似潛性，即係落嚟解放一下自己。因為其實國內嗰個雖然開放咗好多嘢，咁但係誒、可能都係大陸人或者係我哋中國人啦，係啦，比較介意身邊嘅人點講你點睇你，咁所以佢去咗第二度地方嘅話就變身啦。 係啊，即係 變翻自己 喺外國嗰。那邊其實會自在啲、舒服啲咯，即係你點樣喺度錫、點樣喺度攬，其實冇人理，走音添， 唔好唔開心。 其實冇人理你係啦，咁樣 咯，即係會令到所以有啲人就話好想即係去外國生活下，就係、是、想就係、是、想體驗下呢樣嘢，因為其實只不過係即係我哋咩乜啫，想做翻自己，即係唔係話想傷害人，唔係話要做到好乸，即係好婀娜多姿咁，其實只係做翻自己，想喺一個正常，因為其實人即係人。都之前上次都講過啦，即係愛係即係咩都愛都存在。咁其實只不過係想喺一個、地方，大家好 sweet 咁兩個人一起去做一啲分享開心嘅嘢咁樣。但係即係可能基於可能一啲。可能一啲醫生教嗰啲啦，可能會殺啦，所以就唔敢講啦。即係或者係香港就都啲人會，即係唔會笑你，唔會罵你，唔會侮辱你，但係會用奇眼光望住你咯。 點都望嘅，即係我覺得喺呢啲地方係啊， 即係會咁樣咯。 即係或者你咁大膽啊， 咁樣係咯， 係啊，咁前。 有陣時我又覺得，如果係即係有啲人可能已經唔理人哋目光，就好即係可以好安心咁去自己。我覺得係成熟好 sweet 嘅，即係成熟真係好 sweet 噶。即係我有個女仔 friend 覺得，哇！你兩個男仔都其實同男女冇乜分別，即係大家都會俾驚嘅，大家整蛋糕啊，大家一齊去買情侶裝啊，即係都會有噶。但係、就。即係攞嚟男仔就多數喺啲衫褲鞋襪咧，就即係好似成 set 一模一樣咯，即係即係鞋或者 T 恤同一款咁樣。 係咯，但係其實我反而想問，因為我之前去日本咧，咁去過其中一條街啦，咁其實有一幾多男性無啦走過嚟喺度問我嘢咁樣嘅，即係可能我覺得係問我會唔會拍片之類咁樣嘅嘢，係咯。 東京啊？ 系啊，東京啊， 新宿咯，新宿 嘅歌舞伎 成日都系咁走過嚟喺度問咁樣。 大家都講笑呢一樣嘢，話佢問你，你又嬲佢問你，騷擾曬你，佢唔問你又嬲佢做乜？ 係啊，點解咁樣？咁其實我都幾慶幸係 佢哋日本都係對呢方面幾都專 業幾開大。 係啊，因為其實真係即係AV 係嗰個日本就最大嘅出產國啦。係啊，即係覺得係會幾即係有啲人會甚至即係我大阪都有㗎，即係大阪好靈。 你哋兩個有冇試過俾人問咧？ 我就 有問過。但我不明白他講乜咯，佢都咁我就話 ，sorry I don't know 我就冇問過我拍，我就反而俾問過我又有類，即係用問過講咩語言噶嘛，譬如國語就國語講啦，咁樣咧，佢就其實介紹女仔啫，就唔係話拍戲呢方面，純粹就係鬥生意咯，係啊呢個。 即係去到嗰啲，因為我俾人。問嗰個咧係一個叫做街市啊、魚市場啊嗰啲咁樣嘅，點解會喺嗰度咁問我？ 啲人可能其實你諗多咗，啲人想揾 part time 咧，叫擺條魚做下生招牌。 唔好意思，日本人嘅口味係多元化嘅，即係朱古力發抹上個面都冇問題嘅咧。 即係叫我搭條魚喺塊面嗰度喺度捽下捽下咁樣。 哇！一定好，一定好有嗰個叫乜嘢魚係有咩 omega 3啊？ 唔係喎，但係。即係講起一條魚咧，咁啊，即係我見到一個男性啦，新聞嚟嘅，咁咧就話攞條線， 聽過， 攞條線咁樣去興奮一下啦，咁啊入咗去喎成條， 掹唔翻出嚟啊嘛， 係啊， 唔係其實甚至乎佢想佢魚游入啊，嗰條你驚佢你係條魚嘅話，有人喺度掹我條尾，咁我游入啲咯， 點游啊咁臭？ 唔知嗰佢哋覺得係有樣嘢捐入去會舒服啲，咁同埋一定係會擦 K Y 嘅，一定會擦潤滑劑嘅，咁條魚咪説下説下咪説入， 即係其實個。嗰、那個男仔都係會比較興奮啲，咁啊越游越入。 玻璃樽都聽過啦，淨成個可樂樽都 聽過啦。啊，係啊，我見到玻璃樽、紅酒樽嗰啲咧，即係塞入去就係真係可以咁樣。 我聽過最誇張就情形係一個杯，即係嗰啲直身嗰只正常玻璃杯， 啊、 入咗落去拎唔翻出嚟。 嚇、 啊！會噶， 真係聽過，但係就好似唔係香港，我記得係應該唔知美國定係。 係啊，即係呢啲先係啦，即係有 XL 咁大碼 嘅， 點樣入、啊？ 真係好大鑊，我覺得。 咁即係。即系你去厕所咁样，即系咁样都唔知得唔得喎？咁但系你 哇，即係原來女仔生小朋友，你自然都會，即係雖然你都要可能你生小朋友都要剪，但係佢自然都會比異常要大啦。係啊，即係好似係去嗰個，因為你逼，即係去嗰個最緊湊最緊，跟住就會可能有啲潛能爆發咗出嚟。 咁你應該成個籃球都塞得入去。 我暫時未試可以咁有壓迫感， 即係攬籃球嘅話， 夠我夠得大喎。嗰啲我未識 用，攬籃球。 我哋轉頭試下，我又喺度想成個。 玩到羽毛球嘅最多，羽毛球都好啊。 得唔得先？羽毛球 真系唔得，真系我自问真系 minion。 你唔好咁样啦， 冇啊！你会有好有人下水啊，咁紧致。 即系会系有啲人真系可能会去玩到好激嗰啲咧，但系即系多数都系日本啊、美国多，即系香港真系就算有呢片都好，都系玩得好正经嘅，即系对呢方面都 系。即系啲片，但系其实内里做嗰啲咩唔知啦。咁但系即系对外嘅话，其实系日本系真系最开放、最开放嘅一样嘢啦。 男女都有， 其实系跟住嗰个社会嘅接受程度。 唔系，即系仲要我觉得最夸张咧，系会即系有啲咩婆婆啊？ 啊係啊，係、啊、 都有 喎。family 嗰啲叫做亂倫，即係佢哋嗰啲嗰啲片，即係我都有，我係入去望過嘅，即係 你有睇嘅。 我冇唔需要睇呢啲，我都唔想買，因為日本嗰啲有打格仔，大家其實坦白，你上網其實冇格仔嘅，冚唪唥睇曬。 即係佢 真係去參觀下佢哋有咩 product 賣。 亂倫啊，即係亂倫就可能係講個媽咪同嘅，然之後個爸爸帶咗新媽咪翻嚟，個仔會咁樣，即係會好多呢啲嘅，佢令到引發你有好有遐想啊。 但我相信現實都會有這個問題，即是 當然有，當然有，即係幾戲劇性嘅嘢，真係世界會發生嘅。但係就佢哋拍片嗰個元素其實真係好多元化，因為佢哋嗰個 即係諗咯， 有得個 product 出嚟，即係有 market 先至會拍嗰樣嘢。咁所以其實嗰、那個做唔做呢一樣嘢唔知道，咁但係佢哋一定有好多人對呢一樣嘢好有興趣， 啊、 或者係睇完之後有興趣，但係佢唔敢試。但睇完之後，我滿足咗咯，舒服曬。 係啊，同埋即係好多人都會覺得在同志，即同志男同志，我介即在其他國家度啦，啲人都會第一下咧，最重要唔係個感情，最重要係個性上。 真係嘅，我諗， 即係都會覺得第一下都係覺得，哇！你要即係難聽啲人講吉屎忽咁樣，即係但係其實好，我哋即係有啲同志就有時都覺得只不過我哋想係你著重於我哋兩個男仔係一發生段感情咯，而唔係你第一下就著重於我哋係磨豆腐定係玩後面咁樣。即係呢樣嘢係有一睇 真係最重要係即係呢樣嘢咧，下下發生喺即係 sex 由 sex 方面睇同志咧，你就會覺得 呢個女同志就會比較簡單啲、內斂啲，因為佢哋真係話冇進入呢個情況發生嘅話咧，即係冇玩手指、冇落口，佢哋都會係會好長時間一個關係。 其實都係嘅，我覺得女仔係比較攬 石石、攬石石都佢哋 著重感情呢方面嘅。 咁男同性戀者，我所知其實都基本上大部分都會有 好多 性行為發生嘅， 即係好多都可能即係我唔敢話全部， 即係程式都會 建基於開頭喺嗰方面，建基喺個性上面， 因為始終男仔咁啊， 因為 除 咗男性荷爾蒙兩個更加激發咗成件事，係 啊，咁所以其實就即係唔可以怪佢哋或者覺得嘔心嘅咁樣咯。咁係咯，即 係會係即係有啲人會覺得啊，男同性之間你要兩個男性一定係一見面就要搞嘢啊！即係我可能有啲 friend 都會問我噶，我同可能我同一啲男仔去旅行，都係第一句問你玩咯，唔係玩得開唔開心？係夜晚開唔開心啊？嗨唔嗨？啲人都會第一下就會問你呢樣嘢咯。 唔係淨係男同志，即係譬如直男啦，係咯，都會即係男性都會 係咯，唔關事。我基本上你係男人嘅嗰、那個。嗰、那個荷爾蒙就會令到你有呢個性需要喺呢度 㗎啦。咁問題就印咗落去， 對係擺落個女人度，定擺落個男人度，定擺咗落個煙灰缸度，就咁解啫嘛。 係咯，咁就差唔多啦。咁其實我哋。 即係總結，就係今日即係所我哋講嘅所謂咩國籍啊，或者同志，都冇歧視嘅成分， 只不過 攞出嚟討論， 或者純粹係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嘅見識啦，見過啲乜嘢啊？你笑我又好，或者我笑其他嘢都。 即係愛係大同嘛，係嘛？ 係啊，即係其實想俾大家去睇翻啊，原來同志界咁其實都會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啊，好多元化嘅，即係唔好淨係睇到啊，佢哋一定要收收埋埋。其實即係總之我哋唔可以唔好歧視啦，係咯。都是人嚟嘅啫， 系啊，都系想做翻自己。 即系恋爱系冇分性别噶嘛， 系咯，就希望大家都如果见到就唔好去，即系大家就话咯，即系可能喺个鼓励嘅情况下会防面啲，可能话唔定。 系咯，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咁下次再见啦，拜拜。